Hello， 欢迎收听电影 Podcast 第五集。这一集一样是没有定主题的，所以一样是从我们最近看了什么东西讲起吧。这个刚刚你有提到你最近非常喜欢的一个 YouTube 的频道吗？ 啊，对对对，没有，我是记得我上一次的是讲说反正我很闲嘛，然后这一次就是这近期我又发现了一个 YouTuber， 我真的蛮喜欢他的频道，叫做盐酥英语 Crispy Fried ABC， 然后。我会注意到他是因为他其实是画动画，然后就是加配音，然后他讲了一集，就是他在美国为什么会从事设计，学动画是从事设计，然后就是他不管是讲话方式或他动画内容都蛮有梗的，然后后来再回去看他其他作品，就发现他用一个很搞笑的方式在讲英文这样，然后都是动画，就是他画很多动画，然后我觉得其实 YouTube 上做动画的人还蛮多的，就是除了这个 Crispy Fried 以外，还有那个什么最有很红那个洋葱嘛 ，Onion Man， 他画那种看起来就很丑的角色，但是他的内容就很好笑。然后还有像萧稿嘛， 萧稿其实我不知道啊， 哎，你不知道萧稿啊？ 对，他 就是一只黄色的， 黄色的 的矮矮的的。 红色的矮矮的 对对对，然后他之前因为他有个女朋友叫 baby， 然后粉红色头发，我跟他女朋友是 facebook 好友，但从来没见过但是 你都是乱加人 没错，被发现了，然后反正就同温层嘛，因为共同好友是几百个 哇靠， 那反正他们画很多这种有趣的主题，男女朋友或者什么，然后还有像烦恼工作室的 John，也是画动画的 勉强算是啊 勉强算是，你的介绍电影的都是用动画，蛮厉害的。然后 对，我记得我之前转贴我的影片给人家看，然后他就说怎么感觉那么像那个，怎么那么像 PPT 啊，然后我想一下，我就想说好像真的还蛮像 PPT 的 PPT 的 没有，你画得很细好不好，你那个手指那个你去看就知道了。对，欢迎订阅烦恼工作室。 对，欢迎订阅，虽然我已经很久没发片 都来录 podcast 了 对，我每录完一集 podcast 我就要睡两个礼拜，我才有办法恢复精神， 才能再录，才能干嘛， 就再录下一集， 再录下一集， 没有错。 然后最有名的就是浩浩嘛，大家最熟悉的业配之王陈之浩嘛，他就是半路出家学动画，反正如果大家去看他影片，他会有一些他以前在美国的经历，然后他最近帮那个 Pixar 代言，不是代言，就是业配二分之一的魔法，就是演了两，就是他演了两次吧我记得，就是二分之一魔法这一部 Pixar 做的对，然后他里面就有提到他当时在美国学动画，然后在 Pixar 说什么 Pixar Studio 是所有学动画的人梦想的地方 对啊，他就是那个就有点像是你如果是做科技相关的话可能就会想要去苹果工作之类的吧， 对对对，大概这种感觉。对，那二分之一的魔法本来原定他应该是要在台湾应该是5月22日上映，但是好像他演了两次吧 ， 美国是3月6号 ，哼， 对，那因为 我其实之前有拿到好像试映券还是什么，反正后来他就延期了，所以 我也不知道。 对，可是他在那个串流平台已经就是出来了，在 Disney Plus，可 是 因为台湾没有 Disney Plus 嘛，所以就 对啊 看不到。而且我昨天吗？对，好像是昨天，就是因为刚好有经过一个电影院，然后他们有那个二分之一魔法的那个算是海报吧，然后他底下的那个上映日期已经被贴起来了， 他就延期嘛，对不对？ 对啊，所以其实也不确定说台湾到底会不会上院线，不过就看看吧。 我是看5月22啦，就是可能等等看。 我觉得那个应该是不会在那个日期上映啊，因为现在 是啊， 虽然说台湾的状况相较比较好，不过他们大概也不会想要说就是那些电影都只有在台湾上映吧。 对对，当然 ，哼， 所以既然说到 Pixar 了，要不要来聊一下 Pixar？ 好啊，你要聊什么呢？ 你知道 Pixar 是 Steve Jobs 创立的吗？ 我记得没有错的话，那不是他创的 哦，真的， 他只是在很早期的时候把那个团队买下来，而且他们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开始做动画长片。然后是后来， 他其实是 Lucas 的嘛，是不是这样？ 好像是 他创办的， 就是他们，就是他有一些关系啊，就是他好像跟那个，就是一开始他们好像是做那种早期3D 动画技术的开发，所以是可能跟那个 Lucas 创立的那个光影魔法那个动画工作室是。就是特效工作室是有一些关系的， 是，因为我看 就是Wiki Steve Jobs 是创办人之一呢。 嗯， 对啊，所以我想说他应该是创办人才对。 嗯，对啊， 之一之一。 我可能要去稍微了解一下那个历史，因为我也只知道一点点大概的，然后就很模糊。 嗯哼。 因为我不需要承认，其实我没有说真的非常喜欢 Pixar 的电影。 那就你的印象，你有喜欢哪一部 Pixar 的电影？ 因为我从小也是看《玩具总动员》长大的嘛，所以多少对那个会有一点就是那种童年的好感。那如果要讲说里面有哪一部我真的比较喜欢的话，大概就是《超人特工队》吧。 一还是二？ 一。 一。 我觉得第二集蛮普通的，说真的，我觉得对他动画做得很好，可是故事有点回收利用的感觉。 嗯哼， 而且又没有那第一集那么，该怎么讲呢？就是第二集有一些那个角色动机上会让人觉得有点怎样都说不太通的感觉。 嗯哼， 然后有一些剧情段落就是有点硬凹的感觉。 如果说 Pixar， 其实老实说 ，Pixar 很多部电影我是在电影院看的。 嗯哼。 我第一部看的动画电影就是《虫虫危机》，就是在电影院看的。 嗯哼。 然后我第一部看的 3D 电影是《天外奇迹》， 嗯， 也是在电影院看的。然后他们都是 Pixar 的。 啊，对， 没错。然后包含他很经典的《玩具总动员》， 嗯， 然后很多部《脑筋急转弯》，我很喜欢《脑筋急转弯》 啊。你有看瓦力吗？ 我后来在电视上有看，还不错，但是没有印象很深，因为是迪士尼频道切到的时候看的。 嗯嗯， 所以没有在电影院看。然后可可夜总会在飞机上看的。 嗯哼， 还不错。然后海底总动员，就其实，嗯，还有怪兽电力公司。 哦，对啊， 他的作品都很经典耶。欸，我不知道怎么讲，你特别喜欢哪一部？ 说真的，就是你真的要我排我最喜欢的动画片，我可能不会把 Pixar 的作品排进去。但这不是表示说我不喜欢他们的电影，就是只是可能我不是他们的那个受众吧，所以就比较没有引起我的一些比较深层的共鸣。 嗯， 所以说像他们比较近期的电影，其实我很多都没有看。像你刚刚提到那个《可可夜总会》啊，或者是，嗯，Moana 也是他们的吗？就是那个 Moana 啊，是那个海洋传奇吗？海洋什么吗？ 就是那个海洋，反正就是海洋的那个嘛，就是那个。 应该不是吧？海洋那个是迪士尼的吧？ 是吗？ 对吧？ 现在来查一下， 海洋传奇吗？它到底叫什么？ 海洋奇缘 动画是不是？ 嗯哼。他是，哦，对啊，这不是 Pixar 的，他是，那个， 对， 嗯，对不起，我错了，请原谅我， 没关系，这段可以不会剪进去， 没差，随便随便。 其实很多人分不出就是迪士尼动画工作室跟 Pixar， 那是因为迪士尼动画工作室 后来也转 3D， 然后他们在角色设计上的那种原则其实都是用差不多的那种，就是该怎么讲呢，就是设计风格下去设计那些角色，所以看起来都很像。再加上我想他们大概也都是共用那个科技开发部门，所以他们说那些动画的一些比较技术层面的基础全部都是建立在同一个系统上面的，所以就是难免会有一些东西做出来感觉就蛮像的这样子。 说到迪士尼动画工作室，就是其实近几年啊，他的我蛮喜欢他两部啦，一部是动物方程式，一部是无敌破坏王。其实我蛮喜欢这两部电影的，相较于像什么冰雪奇缘啊什么其他的，那我就觉得对啊，而且他有一部新引导我也蛮喜欢的。 新引导 那 很久以前呢， 对，还有那个亚特兰提斯， 那些都是2000年代初期的电影， 只是很好看，这两部我很喜欢了，相较于那些其他的泰山啊什么之类的。 嗯，泰山有点是那个迪士尼复兴的，可以算是他的最后一部电影吧。 复兴 就是你知道，在1980年代末期到1990年代这段时间，有一段时间被称为那个 Disney Renaissance， 就是应该可以翻成迪士尼复兴吧。就是因为大概就是在华特迪士尼过世之后，有一段时期他们的动画工作室一直比较没有什么方向，然后他们产出的电影就是票房跟评价其实也都没有说特别好，所以就有点这样子浑浑噩噩，然后就是一直到小美人鱼他们才重新有点就是重拾那种就是不断产出经典的 那股气势。 嗯哼， 对，所以 那段时期就像小美人鱼啊、狮子王啊、美女野兽啊等等、花木兰啊这些，所以你看现在就是迪士尼在翻拍这些真人版，其实大部分都是在回收这段时间那些强大的电影。刚好因为 像我们这些在90年代长大的世代，现在都已经出社会，然后比较消费能力，甚至有一些已经有小孩子，所以他们就会可能会自己想要去看，或者带自己的小孩子去看，所以就是专门在剥削我们这个课程啊， 刚好就是共同回忆，然后再 review 一遍， 对啊，没有错。 不过我想到迪士尼，那其实还有两部我不确定是不是跟迪士尼多少有点关系，就是都是 Henry Shelick、是吗？ Henry Shelick 圣诞夜惊魂跟飞天巨桃历险记，监制都是 Tim Burton。 这部也是算迪士尼吗？这两部算迪士尼， 他们应该算是旗下的子公司发行的 副品牌，副品牌， 对，因为 他的那个整个风格不太跟迪士尼他们主要 推出的那些动画有点差距嘛， 不太一样， 对，不太一样，所以他们不会放在迪士尼的那个品牌底下发行，所以他们是用那个至少那个圣诞夜惊魂是在 Touchstone 这间公司底下发行的，那 Touchstone 是它是迪士尼的子公司啊， 广义的算是迪士尼的动画 就它的制作公司是 Touchstone Pictures， 可是它的发行是 Buena Vista， 那 Buena Vista 也是迪士尼的一间子公司啊。 迪士尼真的是帝国， 对啊，可是他们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夸张，因为迪士尼他们有一段时期其实有点没落，然后他们的营收啊什么东西状况都不是很好，是一直到大概他们开始在2000年代末期买下一大堆其他的公司的时候，他们才渐渐有一点发展，有点就是想要发展成那种媒体帝国的感觉。因为像他们自己想要拍一些英雄片，或者是他们自己想要拍一些科幻冒险片之类的，都拍的不是很好，所以他们就转换方向，说既然我们自己做不好的话，那我们就去把那些做得很好的公司买下来好了，所以他们才会把漫威跟那个卢卡斯影业买下来吗？ 所以你说你最近有看那个哪个动画？ 我最近看了，我最近重看了两部我还蛮喜欢的动画片，一个是细田守导的《跳跃吧时空少女》，是2006年的电影，然后另外一部是《蓝色恐惧》，是金敏的作品。那部是什么时候出来的？ 你说金敏的《蓝色恐惧》吗？ 对， 我只知道他最近是不是要重新在电影院上， 对啊， 4K 修复版好像七月要重新上映的样子。 1997年的电影， 哇，那个超久以前的。 对啊， 不过那个电影里面，就因为它的剧情有一个段落，就是讲说女主角她要学怎么上网。 啊，是哦，我忘记了。 然后她的经纪人他就买一台电脑回家，然后他的经纪人就教他就是怎么用电脑，然后怎么上就是开那个网络浏览器，然后要怎么把那个网址打进去之类的。 竟然有这一段， 对，就还蛮怀旧的，因为你就看到那个女主角就说怎么这么复杂啊，那就不会用啦。 然后你说金敏的蓝色恐惧，你除了蓝色恐惧以外他的其他作品你有看过吗？ 金敏的作品我好像只有看过两部，就那个盗梦侦探跟蓝色恐惧。 我应该是看过三部，蓝色恐惧、千年女优跟盗梦侦探。Paprika， 对 ，Paprika， 对 ，Paprika 是那个《盗梦侦探》。 对对对，《盗梦侦探》Paprika， 我其实蛮喜欢《千年女优》的。这三部里面，我最有印象应该是《千年女优》。然后《盗梦侦探》是因为就是《Inception》那部电影，不是说什么就是《盗梦侦探》可能是 就抄他的概念之类的。 对，然后像《黑天鹅》是 超蓝色恐惧， 对，表示对他就是看蓝色恐惧。 因为金敏他是一个在视觉表现上面风格还蛮强烈的一个导演，就是他在一些视觉叙事的表现上很有开创性，然后他选的题材其实也都蛮有趣的，像蓝色恐惧讲的是一个从偶像那种少女偶像团体想要转型成为演员的一个女生她的故事，就讲说她在就是脱团然后单飞然后成为演员的这条路上，就因为很多外界压力，还有她转变形象的这个压力，还有因为有跟踪狂跟就是网络上有人冒名，就是冒用他的名义在写部落格 等等这些事情，就造成他的精神压力很大，然后就开始有点看到幻觉。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个电影的表现手法也用很多那种虚实穿插的东西，让你有点搞不清楚哪一些东西是他看见的幻觉，哪一些东西只是表现手法上就是想要糊弄观众，或者是哪些东西是真的这样子。然后这一些就会一直不断的有点层层的堆砌，然后让那个压力越来越大，然后这个电影的感觉就越来越紧绷，然后一直到结局的时候就突然有一个还蛮大的转折，然后就会让你有点比较能够把前面发生一些很奇怪的事情串起来，然后就还蛮惊人，就是 我觉得即使这么久之后看还是会还蛮震撼的，所以完全可以理解说他为什么会对后来的很多部电影都有很大的影响。那尤其在光是从题材这个部分就可以感受得到他跟黑天鹅的相似之处嘛，因为黑天鹅是讲说一个芭蕾舞的女伶，就是女舞者，她 娜塔莉波曼， 对，娜塔莉波曼演的女主角，她因为被选上要跳天鹅湖的那个主角，那可是那个角色是需要有点要饰演光明面跟黑暗面，可是他一直没有办法诠释那个黑暗面，再加上他妈妈以前是一个失败的，就是为了要生他所以放弃芭蕾舞的一个舞者，所以就把所有的那个对于事业发展的那个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然后就有点病态的抚养他长大这样子，所以他就也是有点开始看见幻觉，然后有点分不清现实跟就是虚幻那种状况，然后有很多镜头就是视觉上你会觉得好像有很多镜头是参考蓝色恐惧里面的，不论是女主角她泡在浴缸里面然后大吼，然后还有像是有一幕是墙上贴了一大堆画，然后开始就因为幻觉的关系所以产生一些变化等等的，在蓝色恐惧里面有一幕是就是那个跟踪狂他的房间里面贴满女主角的他在当偶像歌手时期的海报，然后突然所有的海报的嘴巴都就是异口同声就是对那个跟踪狂开始讲话这样子，对， 类似这样的视觉表现手法等等的，就对啊。那另外像盗梦侦探很多人会觉得就是全面启动 有抄袭他的嫌疑，也是因为盗梦侦探是在讲就是入侵别人的梦境， 对 然后就是也是有一个特殊装置可以让很多人共同一起进入到别人的梦境里面，但我其实觉得全面启动虽然他有一些地方跟盗梦侦探有一点点相似，可是整体的那个电影的调性还有他主要的想要讲的，对，就是他对、啊、他主轴其实是差蛮多的，因为盗梦侦探是一个比较走那种幻想路线的故事，所以他在那个梦境里面会有一堆那种很迷幻的视觉东西， 走路的玩偶， 对就会有那种就是像女主角一直不断的变形然后变成不同的东西之类的这种画面出现，那像这种东西在全面启动中就没有，全面启动感觉比较就是即使是梦境里面的画面它还是蛮贴近现实的，只是确实有一些特定的镜头会觉得好像跟就是跟盗梦侦探有点相似的，像是在盗梦侦探里面有一个段落是就是它也是在一个有点像旅馆的走廊里面， 走廊对 然后那个走廊也是就是开始扭曲变形， 对 那他在盗梦侦探里面是开始扭曲变形啊，那在全面启动里面他是开始旋转，那另外一个画面就是走到路上然后就突然走到一面镜子旁边，对，就是在全面启动里面也有一幕很像就是也是镜子嘛，就是那个 Cobb 第一次把 Ariadne 带到梦境里面然后再跟他说明那个规则的时候的那个段落，所以说金敏是那种可以说是天才型的导演了，然后他对就是虽然说他产出的作品不多而且他也就是算是英年早逝了，可是他对整个电影圈就不只是日本动画，对很多欧美拍真人电影的导演都是有非常深刻的影响的， 金敏真的是就是之前我记得在网络上有就是流传他一个很厉害的剪辑手法，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是针对金敏做的，我也忘记，就是可能是国外的媒体吧，然后他就整理那个金敏的那种透视的那种剪辑 剪接方式，你知道吗？嗯，然后就特别介绍说金敏，因为其实金敏作品不多， 嗯哼， 然后他46岁就过世，算蛮早就过世的， 对啊，非常年轻， 对，真的很算是蛮可惜的，就是对，我不知道怎么讲，我只能说就是蛮，因为我很晚才认识这个导演，那我是也是因为后来黑天鹅，然后大家开始讨论金敏，然后才哎他的作品真的蛮厉害的，然后再进就是反正再回头去翻。然后每一年都不断会有人在把金敏提出来。 嗯， 对啊， 我买他的短篇漫画集。对，因为他一开始发迹的时候也是从画漫画开始的。 他说他受到那个 Philip Dick 的影响很多嘛。 嗯， 就是什么《 银翼杀手》小说， 那个什么我什么机器羊那本书。 对对对对， 我还有那本小说，等一下，我完全忘记那本小说名称。什么什么可以梦见机器羊吗？还是什么？ 就是仿生人，我只知道英文标题，英文标题是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 啊， 就是， 对对对对对对， 对，就是他的意思是说，就是机器人是否会 梦见 电子 羊 之类的， 对对 对， 对 意思。那这本小说后来就被改编成《银翼杀手》。 银翼杀手。 嗯哼， 然后金敏说他受到 Philip Dick 的影响很大。 对，因为 Philip K. Dick 他这个小说家，他就是写很多那种虚实穿插，然后很多像他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小说叫做 A Scanner Darkly， 然后后来也有被改编成一部动画片，是那个 Richard Linklater， 就是那个爱在三部曲的导演，还有那个 Boyhood。也是他导的 哦哦哦哦，他叫什么 ？Richard Linklater， 然后他拍那个《爱在黎明破晓前》 啊，对对，那个理查克，哎，是吗？他叫做理查林克雷雷克雷特， 对对， 理查林克雷特， 对，反正他有导一部，然后他那个是，就是他先找真人演员去演，然后他再让动画师去把那个。去逐格描那个演员的演出，所以那个整个动画风格非常的特殊，然后是基努里维主演的， 所以它是动画还是不是动画？ 它是动画，但是它是配合真人演出去制作的。 哎，好奇怪哦。 对，所以它那个动画看起来就很怪，就是有一种好像你自己就是有用迷幻剂的那种感觉，就是会一直有一种蠕动，然后不同的色块一直融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所以你说那部电影叫什么？ 它叫 A Scanner Darkly。 我知道心机扫描， 对，心机扫描那一部，他我之前有看过，可是他的剧情我有点忘记，就是他好像是讲说，就是有一个人他用太多那种迷幻毒品，然后他脑袋已经有点 低药丸， 对，然后他脑袋有点烧坏了，然后他一直就是看到一堆就是不该看到的东西，然后另外就是他有一个另外一条剧情线，就是讲说有他的其中一个朋友其实是有点想要把他骗去一个地方，让他们可以。就是他们是警察，然后他们要去搜捕一个专门在制作那个毒品的一个宗教团体之类的，我有点忘记了，反正就有点复杂。那他那部电影就算是体现了很多 Philip K. Dick 这个作家他很喜欢运用的一些东西，因为就是他比较主流的作品相较之下都稍微普通一点，可是即使是那样他里面还是会有一些虚实穿插，只是像在那个《银翼杀手》的原著小说里面有一段是那个主角他跑去一个就另外一间警察局，然后他就发现那个警察局里面所有的人就其实全部都是仿生人，只是他们自己不自知，所以他其实也是有点在谈论一些就是我们的现实到底要怎么判断是不是现实之类这种问题，所以就可以看得到这些题材如何影响金敏吧，因为他的作品也有很多是在处理像就是这样子类似的题材， 所以我觉得有机会可以，现在还在就是重映，对不对？重新上映在大荧幕上。 你说《蓝色恐惧》吗？ 对啊，台北还有吗？还是下？ 没有，好像还没上映，好像七月才要上， 还没上哦，七月才要上是不是？ 好像是 哦。对啊，那应该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 嗯哼， 我觉得还蛮值得看 的。对，不过就是要稍微警告一下各位，就是它里面有那种就是强暴啊，还有就是一些比较暴力的段落在里面，所以如果对这些东西比较敏感的人，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这样子。 哎，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一个有趣的题目。 嗯， 就是常常啊，现在影片很多元嘛。然后常常这是一个题外话啦，只是突然想到想讲一下。 嗯， 就是各种类型不同的影片都有。那假设我们现在拍了一个影片，可能 maybe 有点就是让人不舒服，我说那个不舒服可能是在性别上，或者是说是在 开一些性别玩笑好了。 嗯， 然后或是说，对，就像刚刚讲的，有些电影它会触碰到不管是杀人或是强暴的题材。 嗯， 然后因为我会讲这个例子，是因为之前啊，瓜吉有一个影片，然后就是找酒面上节目，然后出就是吃饭，然后那个料理就是知道就是有。就是因为关关负责做料理嘛，然后他就做了一个有屌的形状，然后里面有那个什么奶油跑出来，然后反正就是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就比较敏感一点，他们就说就会看得会不舒服， 嗯， 然后见就是可能有些比较激动就会骂呱吉嘛，那有些比较温和一点就说啊应该要加一个什么18，就是那个 YouTube 不是可以选什么警告嘛，就是以下内容可能造成不适之类的， 嗯哼。 不过，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蛮有趣，就是我们是否要体贴的让他人着想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在拍影片或者说影像创作的时候， 嗯哼， 就是因为我会想到，因为其实大部分电影并没有这样的警告，你根本其实就算你看预告，或者说你甚至 你看那个 Jack the House that Jack Built 就好了， 嗯哼， 就是杰克盖的房子。然后当时就一定会有人说，哎，这部电影看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有些人就说，哦，就是如果觉得对这种杀人感到不适，不要去看。然后或者说像前阵子 Joker， 就是有人说，哦，如果对于这种什么心理状态不是很好，建议不要去看。 嗯， 然后但是我觉得影像创作者其实并没有义务说要为他人感到体贴他人的心，因为我觉得创作就是创作。影像创作就是影像创作，我想要这样呈现 maybe 一定会冒犯到或让人感到不舒服或者什么不同的呈现方式都有可能，那我不可能永远知道说什么样的方式会让人感到不舒服，说不定有人觉得虫就不舒服了，然后或许有人 我觉得就自我审查是没有必要啦，但是稍微就是让别人知道说有这些内容，然后他们可以自己选择要不要看，我觉得 对我可以做到这个， 对，我觉得这个做到这件事情的话，这个应该不算自我审查吧， 这算比较容易的方式，但是我只是讲说，嗯，今天大部分很多电影也并没有告知这件事情， 对啊，确实 有些人就会电影当然是比较大制作的东西，那就像现在 YouTube 很容易上传影片嘛， 嗯哼， 那是否就是有人，就如果你是一个知名人物，然后你上传了一个 maybe 开了一个性别玩笑，或是放了一坨虫在桌上或是怎么样，然后就有人说你这个公众人物就是你知道啊， 嗯， 就会被骂，然后我只是针对这个现象或是表达自己的想法，就是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就是你创作影片这种事情没有必要为其他人着想这件事情， 嗯， 就是这是我的立场啦，我不是说其他人的感受不重要，我只是说当你在做一个影像创作的时候， 嗯哼， 对对，因为你刚好提到了就是这件事，然后查出来聊一下前阵子，就是我觉得这种例子很多，以后可以慢慢聊，我可以有，就是，什么东西我的这个 题材就是很广，对， 嗯， 所以对大概讲这是我的想法啦，嗯，那OK， 可以回到原本的主线。 我是觉得你去看一个叫做上班不要看，就是 Not Safe for Work 的频道的影片，然后里面出现老二形状的食物，这个我觉得这完全是在他们的那种风格范畴内啊，就是他们平常也都是一直开黄腔，然后会有很多性暗示的东西出现在他们的影片里面的，所以这个我不知道，就我觉得如果看这个东西会抱怨的话，大概就是平常没有在看他们的影片，抱歉， 对，没错， 就是平常没有在看他们的影片的人，然后因为凑巧看了，然后就觉得啊，怎么可以这样子那种感觉， 哦，邱议员怎么能这么的太夸张了， 夸张，非常夸张， 非常夸张， 不可以 oh no no no， 对了，反正就这样，这个也不是很重要，嗯， 对啊， 嗯，啊，你刚刚说什么，你为什么要提醒，你是哦哦，想起来金敏的片子，对了，去蓝色恐惧，嗯， 对啊，就蓝色恐惧里面有两个算是性侵的段落吧，第一个是在拍戏的时候他们要拍性侵的内容，可是他拍的方式就是会让人觉得蛮不舒服的，那第二个是实际发生的，然后他拍的方式就不像第一段就是刻意要弄的好像虚实交叉，但是第二段就反而是感觉有点太贴近现实的那种感觉。 你讲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我记得在某一年的金马奇幻影展， 嗯， 然后，我发现了一个东西我一直想看， 嗯， 那个就是他们有一种分类类别叫做超十八线，就是超过十八线，就一般不是限制级就是十八禁嘛， 对， 然后他就超过，然后你要进去前一定要先签合约书， 就是看完这部电影不保怎么负责你的什么任何， 就是 你如果吐了或怎样就我们不负责之类的。 对对对对，然后我还记得那部片子叫做波头煞星， 那 你知道这部吗？ 哪里的电影啊？ 15年的电影，然后英文名字应该叫 Maniac， 主角是伊利亚伍德，就是那个 啊，就是 Frodo 嘛， 哈比人，哈比人，对对对对 对, 对、 嗯， 然后说什么什么很可怕，然后 哦，他是第一人称电影吗？ 对对对，第一人称，对对对对，嗯、没错。我当时一直想看，结果最后没看， 嗯， 然后因为我一直觉得签那个好很好玩，从来没看过电影还要签合约的啊， 他有点噱头的感觉，我觉得。 对了对了，嗯，只是感觉就很痛啊。 确实有一些电影是那种就是稍微耸动一点的人会说哦这是禁片，当然有些电影是真的曾经被一些国家禁过啊。那、嗯、可是也有一些电影是那种在专门看恐怖片的那个圈子里面会流传说这些是特别让人不舒服的电影、 嗯、 像什么一部塞尔维亚电影，它的那个电影名称就叫一部塞尔维亚电影， 一部塞尔哦真的哦， 嗯，它就是讲一个以前曾经拍过色情片的一个男演员，然后被有钱人、嗯、就是因为他家里经济状况不 OK， 所以他就被有钱人找去就是重新回去拍 A 片，因为他老人很大之类的，然后、 嗯、 反正后面剧情就越来越变态，就是有包括那种就是对小孩子做什么事情之类的那种剧情， 害我 很想看。这是噱头吗？ 对啊，他因为他就是有一种，他有一点像是那种极端到了会让人觉得有一点荒谬的程度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过，我光是看那个剧情简介我就不想看了。 我们今天不是要讨论恐怖片好不好？ 哎，没办法，从那个就是话题不知道为什么就转到这边来。 对啊，没有，现在还要聊一个是你刚刚除了说你看了金敏的蓝色恐惧嘛、 嗯、 那你还看了细田守的 跳 跃 吧 时空 少 女，对、 啊、我超爱这一部， 我也超爱，他是我觉得是我心目中动画片第一名，但是那是因为就是他对我的人生有算是蛮重大的意义吧，我觉得、 嗯、哼， 就是因为我是当时2006年他上映的时候我在戏院有看，而且我当时是我记得是好像礼拜六的早场吧，所以戏院里面只有三个人， 然后 就看到最后就我一个人坐在那边，然后就哭得稀里哗啦的。 那个确实蛮感人的、啊、我记得好像我也有哭之类的、 嗯、 maybe。 而且我觉得这部电影还蛮有趣的，因为我觉得尤其是因为我现在对于电影跟动画制作相关的知识比较多一点，然后事隔我上一次看也将近十年的时间，所以我这一次在看的时候我就比较能够清楚看到说它为什么是一个低成本，就是它低成本到底是低在哪里啊，就包括说 它低成本， 它是算是一部比较低成本的动画片，就是它的角色都画的稍微比较简单一点，然后很多地方它都会尽可能让画面上没有太多东西在动，或者是它会一直重复回收使用 同一段动画这样子，然后某一些可能你用手绘画起来会比较麻烦的东西他们全部都用就是 3D 去取代，可是他们没有用很多啦，因为他们大概自己也知道说那个 3D 看起来怪怪的， 是哦，这个我真的看不出来。 对，可能你现在如果再回去重看一次的话就会蛮明显的、嗯、就是他第一次穿越时空的时候他有一点飞越那种非洲草原、嗯、然后上面有很多动物在奔驰，然后那段就是用 3D 做出来、嗯、那看起来就跟整部电影的视觉风格其实反差蛮大的，可是他就大概就只有那一个段落用的比较明显一点，其他都还好。那跳跃吧时空少女就讲说一个女高中生、嗯、她某一天就当值日生，然后她把那个作业簿送到他们的， 他是睡过头吧？ 嗯， 他不是一开始睡过头是吧？是吗？ 对，电影一开始是睡过头啊。可是我是从他那个 比较重要的地方开始讲。对、啊，反正就讲说他送那个作业簿去他们的实验室的时候，就听到好像有人在后面的房间里面，所以他就进那个器材室去看，结果就找到了一个看起来像核桃的一个东西，然后就他就听到有人跑出那个房间，所以他就不小心滑倒了，然后就是直接整个人跌在那个核桃上面，然后他就突然得到可以穿越时空的能力。对，然后这部电影我觉得最好还是不要爆雷， 对，不要 比较好，因为它是那种就是你如果不知道任何东西的话看会比较那个冲击会比较强烈一点，因为我觉得即使它整体视觉呈现相较比较阳春一点，可是它是那种拳拳到肉，它所有剧情转折发生的时候都是那种会让你肚子感觉好像被揍一拳的感觉。所以 就是在当时我看的时候，他给我的冲击真的是蛮强烈的。那即使我现在已经看过好几遍了，而且只是已经过了14年的时间在看，我那种就是内心澎湃的感觉还是蛮强烈的。 嗯哼，但其实你知道《穿越吧时空少女》已经被翻拍很多次了。 对，因为它是1960年代的小说改编的嘛，它是那个筒井康隆的小说。 对， 嗯。而且就是那个其实动画电影的女主角并不是小说的女主角， 嗯， 就是在那个电影里面女主角不是常会去找她阿姨吗？ 对， 那个 阿 姨才是小说 的那个主角。 对，那个阿姨才是小说的女主角。 因为穿越吧时空少女的真人版就是用那个原著的小说的主角， 嗯， 她不是按照动画的主角。 嗯哼， 就是仲里伊莎演的。 嗯， 对，就是仲里伊莎，就是身材很好，看完就只会记得这件事情。 所以那个电影本身不怎么样吗？ 那个电影没有动画来的精彩， 嗯， 所以只会记得其他东西。 哎，对啊，不过我没有看过真人版的， 不用看真人版，看动画，动画好看很多。 因为你想说就是魔女宅急便，你会想要去看真人版的吗？当然不会嘛，你一定是想要去看那个宫崎骏导的那个版本啊。 嗯哼，没错。 嗯哼， 但说到细田守，他好像也是从吉卜力出来的，是不是？ 嗯， 你知道这件事？ 我不知道，哎，其实这方面的东西我不是非常清楚。我知道那个安野秀明以前就是他有参与过那个，他有参与《风之谷》的制作。 啊， 嗯，就有很多爆炸的画面是他画的样子。 细田守不爽宫崎骏，包含工作方面啊，还有什么创作方面啊。 不过日本动画圈好像蛮多人都不爽宫崎骏。 哎，真的啊？ 因为他就是那种，嗯，他行事作风跟其他动画工作室都相差很大，然后他是那种独裁式的创作者，再加上他就是吉卜力工作室是一个没什么在培养后进的一个工作室，他完全就是当做宫崎骏跟那个高田勋两个人那个肢体延伸的那种感觉在使用了。 他没进，就是反正我觉得细田守的作品就不输吉卜力工作室了。 哦，真的吗？ 我只这样讲。我觉得那，当然，现在吉卜力工作室的作品，如果我觉得不是宫崎骏或是之前高田勋，还有那个那谁啊，反正如果不是这两个做的，我就会觉得其他还好。像那个 谁啊，宫崎吾郎吗？不是 、 那个 谁啊， 米林宏昌。对 对，我不行，米林宏昌完全不行。 我觉得他在视觉处理上有抓到那个吉卜力他的那种细腻程度，但是他的叙事程度不太够。 对对对，没错，就是真的还差蛮多的。 对啊，不过宫崎骏、 米林宏昌也离开吉卜力了。 对啊，就是因为吉卜力就不是一个给后进出头的地方啊。你看那个，就之前宫崎骏说他要退休，然后他们基本上就是处于完全就是等于是就没有再继续做下去的那种感觉。 只我记得之前吉卜力说要退休是因为那个谁过世啊？ 是因为高田勋过世吗？ 不是 哦，是那个制作人过世。那个他， 然后他说什么原本的接班人 哦，近藤喜文。 哦，对对对。 可是他1998年过世的。 对啊，然后那不是宫崎骏就说他想退休了吗？ 他退休讲了好几次。 对啊， 就是他后来每一部电影拍完，就是画完之后，他就说他要退休，然后之后没多久又复出。像他这次又复出了，因为他电影不是最近才讲说他已经完成30几分钟了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又复出了，没错。 他这个人就是没有什么度假的概念嘛，对他来说就是所谓的停止工作，只有在只有完全不工作才叫就是停止工作，就对他来说就是我要嘛就是死了，要嘛就是退休，我才不工作。所以就是他没有放假这个概念呢、啊，难怪他小孩一直、 不爽他，不是一个好爸爸， 就一直想要追逐他的影子那种感觉。 应该在他影子的阴影之下。好了，没有不知道。 对啊，宫崎吾郎有点自愿活在他的阴影底下。 对， 虽然他近期的电影好像评价有稍微比较好一点。 他近期拍了哪一部啊？ 就是在那个地海之后，他的那部电影。来自红花板。 来自红花板，哎、欸，对，是他的、欸，哎、我蛮喜欢这部的，因为是他的、喔，太令人意外了。虽然有人说有点像八点档，不过我觉得蛮好看的、啊。 就八点档也是有他的魅力嘛。 对，我还蛮喜欢他的配乐，也蛮喜欢他的结构，就是在吉卜力排名里面，我还蛮喜欢的。 嗯哼，不过像地海那个就完全不行了。 地海我真的没印象了。 地海战记就是一个很扁平，然后 很无聊。 他想改编那个地海那个三部曲， 嗯，就是那个 Ursula K. Le Guin， 对，就是好像近期刚过世的作家， 对对对，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奇幻小说的系列， 奇幻小说没错， 嗯， 对，只是你吉普力的是不是也没有很熟？你有看很多吗？ 啊，我这样讲大概也是要被人家抓出来编了，就是其实我也没有很喜欢吉普力的作品， 嗯哼，我蛮喜欢吉普力的作品， 就 而且。 我虽然说我说没有很喜欢，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不喜欢，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他们的作品当中真的让我就是会让我觉得非常感动，然后想要排进我最喜欢电影 的那个 名单里面的，大概可能就只有那个《摄影少女》吧。 嗯哼，我也很喜欢《摄影少女》，我好像看了14次还是15次吧。 天哪， 我哎、欸，其实很多人一直分不出吉普力，然后宫崎骏。就是的就会盖瓜，就是宫崎骏就是吉普力，然后甚至对吉普力的作品其实都不是很了解。那我在早期看完《身影少女》之后，我就回头把通常会讲说吉普力工作室第一部是《风之谷》1984年、 嗯哼， 然后就是由宫崎骏主导，然后再就是《天空之城》嘛， 嗯哼， 然后对，然后这都大家比较熟的，所以大家就因为宫崎骏殿下的吉普力工作室最主要的几部电影，《风之谷》《天空之城》《龙猫》， 嗯， 然后《魔女宅急便》， 嗯哼， 等等等等的电影，然后就是导致大家我觉得比较认识的就是宫崎骏，这样讲吧、嗯 对啊。 不过大家小时候已经看过《萤火虫之墓》，大家哭得稀里哗啦，然后。便利商店还是什么有卖那个萤火虫之墓牌子的那个 水果糖、 啊、对水果糖高田勋，其实我很喜欢高田勋，他近期的那个辉耀姬物语， 嗯， 就是我也是排名心中蛮高的评价， 嗯， 然后对啊，他等于就是也是吉普力的台柱之一， 嗯，他是最初的三个创办人之一啊， 德间我已经忘记了， 嗯， 最初三个是谁啊，是宫崎骏高田勋跟不是德间哦，德间康快还是谁的， 好像是他们三个吧， 哦 天啊，我是不是要去了解一下他们的历史啊要不然我每次聊一聊然后就突然撞墙，然后就不知道说这个，然后就赶快上维基百科去查， 我可以帮你剪掉没关系 不用了， 我会把你那个键盘声音跟我查一下剪掉，然后就会接得很顺，就是、啊、哦，就是德间康快，没错，就是他。 嗯，哦，好好好好。啊，其实保留也没差，因为反正我自己在做影片的时候也是花很多时间去查资料，才有办法讲那个东西。 嗯，对。然后反正宫崎骏有一个新的叫什么？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呢？就还没有上。 嗯， 本来想说风起，应该是他说他要退休了，但是没有退休。然后后面的回忆中的玛尼根本没看米林红昌不过那个后面那个红乌龟那部好像有入围奥斯卡是不是， 嗯， 是 好像有， 对啊， 可是那个主要不是他们制作吧， 对，只是他们有参与制作、 嗯、对啊， 就是其实刚刚是要讲细田守好吧， 就是宫崎骏那个气场太强了，就连在谈细田守的时候都不知不觉，然后就被拉去讲宫崎骏的事情， 不过你细田守除了跳跃吧时空少女看过什么夏日大作战， 对，我只有看过他两部电影，就跳跃吧时空少女跟夏日大作战，那我看完夏日大作战之后我就有点不太想看他的作品，说真的不是因为那部电影不好，是因为里面有一个角色我真的很讨厌，然后我看到后来我就觉得真的是很受不了， 谁 就是其中一个 那女主角她表弟吗还是反正就其中一个， 哪一个 就是他们在就是中途把那个冰块搬走的那个， 哦，好像有印象， 嗯， 只是我觉得有一个从国外回来的那个还蛮酷的， 嗯，就除了那个角色，我刚讲那个角色之外，我觉得那部电影我都蛮喜欢的，因为不论是他的故事啊，还有他整个视觉的那个整个呈现方式等等的，我觉得都很有意思， 而且他用了一个所谓的虚拟社群嘛，对不对？ 嗯， 就是其实蛮符合现在。就是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做各种活动买卖，它其实就是有点未来世界的概念、 嗯、 然后这让我想到在这个疫情期间啊，就是这种社群交虚拟社群就应该越来越蓬勃，只是老实说现在到底有哪一个社群真的足以大到就是像夏日大作战里面那样，我现在只想到动物森友会有一点接近，但是还是差很多，因为我记得之前有说未来很多东西就会转化成虚拟，就是说例如 大家都在虚拟世界、嗯、所以新兴的产业就会是在虚拟世界里卖东西、 嗯、哼， 就很多东西是卖虚拟世界的东西。 你说像变成一级玩家那样子的感觉吗？ 对对对，就是一级玩家、嗯、太好的意思，就是一级玩家。那等于下次大作战就是早期，就是我他应该不是第一个提出来，但是就是这个概念在他的动画里面就是呈现。 对、啊，不过他出来、嗯、那部电影出来的时候，网络已经很普及了，所以而且那个时候也已经有那种很流行的网络游戏，像是《魔兽世界》之类的，所以说那种概念其实也并不是那么遥远的东西吧。 但是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社群啊，就是他等于是进到一个社会小社区，然后在社区里面可以跟不同人交流， 嗯， 然后再进去虚拟的游戏世界， 就是有一个好像、就是、嗯，有一个大平台是所有人都登录在上面。如果真的要讲相似的东西的话，我只想到脸书吧，因为你看像脸书他们现在也是想要涵盖所有的功能啊，你可以在上面买卖东西啊，你可以在上面就是你有你自己家人的社群啊，你有一些什么迷因社群啊，什么罗马竞技社之类的然后对、啊，然后他还有很多，就是他还有那种就是办活动的那个功能嘛，就是想要取代有点像行事历之类的这种。 但是越来越少人用 Facebook 了，现在说用 Facebook 都是老人。 对啊，可是 我就很爱用 Facebook。 我觉得因为很多形式跟联络上的方便，它已经变成就是它已经取代很多基础设施的功能，所以即使你平常就是自己最常使用的社群平台并不是脸书，你至少也会有一个账号，或就至少在台湾是这样子啊。因为像我之前接案子的时候，很多工作都是透过脸书上面去接洽跟就是沟通的，所以对啊，当然现在也有 LINE 什么东西可以去取代那个功能啊，可是有很多人他们就会比较倾向使用那个平台这样子。 但我还真的现在越来越遇到很多年轻人，他们说他们没有 Facebook 账号， 因为 Facebook 基本上就是一个用起来很不顺的平台啊。说真的 Facebook 有没有监控啊？ 一定有啊，好不好？ 吓死，吓爆。 现在所有的科技公司都有监控啊， 连号称最安全的 Telegram 也有吗？ Telegram 我不知道啊。 是哦， 主要是因为你看像、Google 啊或者是 Facebook 这些平台，他们都是免费使用嘛，那就不是有一句老话吗，他讲说当产品免费给你使用的时候，那就表示你才是产品啊。 嗯，对，没错。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你所有的使用资料，你的个人倾向，你的喜好，你的购物习惯、你的网络使用习惯等等，全部都会被记录下来，然后跟一大堆人的数据打包成就是、给广告商用的那种下广告 用的参考资料，然后就一包一包这样一捆一捆的卖出去，就是这个意思啊。就因为现在网络上两个最大的那个广告商就是 Google 跟 Facebook 嘛。 嗯，没有，我们没有要讨论这个社群网络的意思，我只想讨论下次大作战。 嗯，对啊，因为他你还记得他剧情是在讲什么吗？因为我有点忘记了。 我知道一个那剧情就是有一个虚拟的世界嘛，像我们刚刚讲的， 嗯， 然后叫 OZ。 嗯， 然后就全世界有好几十亿人在使用的一个网络社群，然后主角就是哦，因为他的祖母就是要过那个九十大寿，然后他答应祖母说一定要找一个值得信赖的男朋友，然后就所以就找他一个同学冒充他男朋友回去，然后筹备寿就那个他祖母寿宴的前戏，就是他手机就那个男主角手机有收到一个神秘的密码之类的，然后反正那密码就是反正那个我说。那个男主角对就是数理天分非常好， 嗯， 然后他就是去解开了这个密码，然后就回传给那个发给他这个信的人，然后结果就是这个虚拟世界就跑出了一个那个就是被入侵了啦， 嗯， 然后解开密码这个男主角就变成网络罪犯这样子你不知道齁，你就忘记这个剧情。 对，我完全忘记了 然后反正就是这个一个虚拟世界的就是他其实背后有一个，他就是那个男主角一直在追查那个背后的主使者是谁啦， 嗯， 然后最后反正就是用那个日本花牌就是跟那个账号去对赌就对了， 嗯， 要跟那个幕后主使者对赌了， 嗯哼， 然后反正中间还有什么最后就是好像还有什么就是那个幕后主使者好像就是 Love Machine， 然后他去控制那个卫星， 嗯， 然后那个试图让那个卫星就是你知道 坠落到地球上， 坠落，对对对对之类的，反正就是一个蛮精彩刺激然后热血高潮迭起的故事、嗯、 对，然后就在这个虚拟世界里面。 嗯， 对，这算是早期一级玩家， 就是概念有一些相似之处了、啊。 嗯， 一样都是在处理那种网络社群的东西。 然后，反正细田守电我还看过15年的《怪物的孩子》，但是我对这部印象真的没有什么印象。可能我对细田守以前的作品抱太高的期望。 嗯， 然后他近期好像还有《未来的未来》是他的吗？ 对， 对我也没看，就是 对啊。那部我也没有看， 还细田守大概讲。 嗯哼， 我觉得我们来排名一下自己心中的动画电影。 动画电影啊，哇， 然后推荐给大家看一部动画电影，如何？ 嗯，好啊，我觉得要排名有点困难诶、欸。 确实啦，我觉得《神隐少女》我一定排第一名。 《神隐少女》我可能也会排蛮前面的，我第一名大概会排《跳跃吧，时空少女》嗯，那后面的话就不一定了。 后面都很接近， 后面就有点糊成一团的感觉， 就都蛮厉害的。 嗯，像我会排那个。1995年的《攻壳机动队》 哦、oh, ，对 对，是那个押井守， 对呀， 对， 押井守， 嗯，他导的，他也是一个风格非常神奇的一个动画导演，就跟主流日本动画的风格也是相差蛮大的一段距离。然后他也是喜欢那种比较偏写实一点的动画风格，嗯、这一点他跟金敏有一点相似。 嗯 嗯， 你有没有推什么逐格动画？ 逐格动画哦， 比较少。 逐格动画 Anomalisa 吗？ 啊，对，竟然现在才提到这一部。 可是那部真的很怪，我不知道就是适不适合推荐给大家看，因为它 Anomalisa 中文翻译叫安诺玛丽莎吧，它是在讲一个那种饭店，就是它做主角是一个专门写那种饭店做服务业的人他们的行为守则，或者是反正就是某一个特定产业的一些很枝微末节的鸟东西的那种东西的专家啦。然后他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可以说是心理的疾病吗，或者是一个状态，就是每一个人的脸在他眼中看起来都长得一模一样，而且他们的声音也都听起来一模一样。 对，我觉得那是一部奇怪的动画。 嗯哼，所以就是讲说， 但是蛮有趣的， 就是他不论到哪里跟谁讲话，就是别人的声音跟他们的长相，对他来说全部都是长得一模一样的，所以就是有点像那种脸盲症的问题吧。 嗯哼哼， 就现实中真的有一些人，他们是没有办法分辨出别人的长相的。好，那不重要，反正就是他有一次出差去一个地方，演讲，然后他就在那个饭店里面就遇到了，就是一个女人。叫做 Lisa， 然后就她是一个长得非常非常普通，然后也不是说特别有魅力的一个人，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Lisa 在男主角眼中就是长得像 Lisa 本人的样子，所以她就不会像其他人都是长同一张脸，然后她的讲话的声音也是就是她自己的，所以就有点像全世界的人全部都长得一模一样，可是只有 Lisa 一个人是特别的，所以她就突然就爱上 Lisa， 然后就有点像是讲说他们两个人可以说是一夜情嘛那种感觉。 嗯， 对 嗯。 可是隔天就是 Lisa 所有的那种就是他个人的一些小小的习惯，还有他讲话的时候的一些可能口头禅或者是吃东西的时候发出来的声音，就全部都让主角变得非常就是会让他非常焦躁，然后神经紧绷，然后他就忽然就有点又想要跟 Lisa 分手，然后就要赶快逃走的那种感觉。因为前面就是讲说哦 Lisa 是很特别，然后就哦我爱上了她怎样怎样的。不过这部电影它就是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艺术片，它就是在探讨一些很细腻的那种内心的东西，像是寂寞啊，还有就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问题等等这些东西。 这种类型电影是不是你也蛮喜欢的？ 对啊，但真的要讲，我觉得 Anomalisa 是一部还蛮不错的电影，但是相较之下我还是比较喜欢纽约浮世绘啊，就是同一个导演的作品，但是纽约浮世绘不是动画，所以我没有办法列在这边。 Synecdoche New York， 你念一次。 Synecdoche New York 对 Synecdoche New York， Synecdoche New York， 我觉得念它的片名比较好玩。 他那个片名实在太难念了，我也是很久就是念了好几次我才学会怎么念的。 来，一二三。 Synecdoche New York。 Sick 有课， 对。 Synecdoche Synecdoche New York。 OK、 嗯、 yeah, 这什么意思？是譬喻的意思还是什么？ 好像是体育吧还是什么， 体育法、嗯、对没错。好，大家自己查。不对，不是要介绍这个，只是不过 Anomalisa Anomalisa 跟 Synect The Key New York， 其实我觉得调性有一点像， 对啊， 那个感觉，是因为是同一个，他是编剧还是导演？同一个导演， 他是导演兼编剧。他早期就纯粹是编剧， 变脑， 像 变脑那个 嘛。那还有那个《王牌冤家》， 对，金凯瑞， 还有 然后还有《 兰花指》，就他就是专门写的一些喜欢去很细腻的去探讨人的意识跟心理的。的一些故事，而且都是从一些蛮有意思的角度去切入，像变脑就是讲说一群人发现某一间就是他们的那个办公大楼里面有一个通道，只要爬进去你就会爬到那个名演员那谁啊John Malkovich， 就是 John Malkovich 这个演员的脑袋里面，就 John Malkovich 他是一个就是现实中真正的演员，可是他在电影里面也是扮演他自己，然后就讲说那些其他的人，他们就发现一个通道，是你只要爬进去，你就会变成 John Malkovich 一下下。 那个电影的名称也叫 John Malkovich， 对，那个电影的原文的名称叫 Being John Malkovich， 对对， 就是当 John Malkovich。的意思 当 John Banana 因为有个通道爬进去会爬到我脑袋里面之类的，不知道 对， 好，然后像王牌冤家是讲说就有一个男的，他发现他的前女友跑去一间诊所把跟他有关的记忆全部都消除掉，所以他也决定去那个诊所把他女朋友的前女友的记忆全部消除掉，就消到一半他就突然后悔了，然后就想要阻止，可是阻止不了，然后中间就发生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 没错，蛮好看的。 对，然后我觉得兰花贼大概是里面最扯的一个，兰花贼的主角是那个编剧他本人，就是那个 Charlie Kaufman， 对 ，Charlie Kaufman， 主角叫做 Charlie Kaufman， 就是他就是编剧，然后他扮演然后那个角色是由尼克拉斯凯奇演的， 对对 对 ，Adaption， 然后在电影里面他有一个双胞胎，可是在现实中 Charlie Kaufman 并没有一个双胞胎，所以那个双胞胎是虚构的角色，然后反正那个电影的名字叫《兰花贼》嘛。然后他的电影内容是在讲一个电影编剧接到一份工作，是要把一本叫做《兰花贼》的书改编成电影，可是他一直不知道要怎么改编。就是他是大概是最经典的后设电影吧？ 没看过，只是好像蛮有趣的。 对啊，反正就不知道什么话题又插到。 不是你不是要推荐动画吗？ 对啊，我觉得阿基拉可以看一看，那个1988年。它是1989年的，它是一个科幻的故事，就它的故事其实没有那么有意思啊，它比较是动画做的很惊人， 呼应2020奥运停办嘛。 对啊，因为它也是讲说，就是2020年阿基亚的剧情是讲说，就是哦，在什么时候1990年还是什么时候，反正就是差不多那个时期，就突然爆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然后日本就被炸乱七八糟，然后后来终于过了20年之后终于重建，然后东京要办奥运，可是那个奥运的那个会场其实底下有一些就是秘密的军事实验的设备，然后就会牵扯到一些政府当初想要开发那个超能力者之类的一些阴谋对，然后主角一群人那个他们是一个就算是飙车族吧，然后他们就有点被卷进这个世界里面，对啊，我这样子讲会觉得那个剧情好像还蛮正常的，可是你真的去看的时候就还蛮混乱的，就是它是一个结构还蛮非典型的一部电影啊。不过它这部电影也算是在西方世界开启了他们对于日本动画的认识，因为他的那个动画实在是做得太好了。 是这样。 对啊，里面有很多东西其他作品都一直去致敬，像那个主角金田他那个机车停下来有一幕就是他把机车停下来，然后就有点侧身然后在路面上滑行，还有像那个机车就是过一个转角的时候他的那个车尾灯就是有残影的那个画面，都蛮经典的。甚至我觉得像2017年不是有《攻壳机动队》拍真人版吗？好莱坞版，它里面有很多视觉的部分，我觉得它参考阿基拉的成分反而比《攻壳机动队》的成分还要高啊。就至少对于那整个城市的描绘啊，就是它主要是参考两个，一个是1995年的动画电影，跟就是阿基拉的一些街景的那个整个设计。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啊，可是至少它给我的感觉是那样子。 所以你推荐阿基拉，我推荐一个比较奇葩的哈。就是逐格动画，然后是波兰的吧，就是好像都用粘土捏的，你知道吗？应该是捷克的动画大师。然后有一个很经典，就是他有两个粘土捏的头， 然后会互相就是互相就舌头啊伸出来啊，然后弄一弄，然后还有那个人就是吃鞋子啊，哎，你知道我讲的 是剧情长片吗？还是短片？ 短片，短片，动画短片。 哈， 然后还有爱丽丝梦游仙境，类似就是他人会缩小。 你是说迪士尼的爱丽丝吗？ 不是，只是那个故事剧情 哦。 完蛋了，这个很冷门，有点超现实了。 他名字叫什么？ 啊，这个名字好像叫做就是Eve， 名字难念，应该是杨斯凡克梅耶，我不知道，因为他名字要怎么念，但是他中文翻译是杨斯凡克梅耶。 嗯哼， 他有做过几部长片的，爱丽丝就是长片，然后只是大量的短片，可能大家多少有看过。 你刚刚讲的我有点印象，我之前应该是有看过。 对，很多超现实的这种风格的。 嗯， 反正我觉得如果要看电影，我要推一个特别，我觉得可以去看他的。 嗯哼， 那反正大家去查这个，打他的名字叫杨斯凡克梅耶，应该可以搜寻到，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捷克文怎么发这个音。 嗯， 可能是对，然后对， 嗯哼， 好，欸，所以要收个尾吧。 好啊，我不知道， 收个尾就是来想一下，我刚好要想到一个什么可以收尾的。哎，欸，不对啊，就我们介绍动画， 嗯， 然后介绍完推荐完了嘛。 嗯哼 ，OK， 好啊，那我们这一集就先录到这边喽。嗯哼，拜拜。